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六十四集，地灵怪门。凡事谋定而后动。你放心，我从一开始给尹元化送药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自己肯定会被孤立。随州知道唐范不是那种会为了一时委屈就闹事的人，也从来不做没用的事情，所以就问 你有什么计划。 唐范敲了敲放在桌面上的张莹的履历，虽然他不是吏部尚书，无权查阅百官履历，但谁让他有一个锦衣卫的好友呢？锦衣卫负责监视百官，吏部有的资料他们一定有，吏部没有的资料他们也有。不用白不用，唐范想要在刑部立足就得出奇制胜。立威，我在刑部不过短短一天就发现了许多问题，但我想要做事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中途插进来的外人，在刑部毫无根基，很好欺负，无人会听我的话，所以想要站稳脚跟就得先立威。随州何其聪明，立时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所以尹元化这个时候跳出来正好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唐范嘴角噙着一抹狡猾的笑容，不错，就算不是他也会是别人，但他既然自己主动奉献，我又何必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呢？张莹对梁文华的强势早就有所不满，所以他就算不插手也一定不会站在梁文华那边，只要一旦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吵起来，他十有八九还会帮我说话，因为在他看来我身上已经贴上了万贵妃朋党的标志。 你不是？ 唐范摇摇头，当然不是，君子不党。随州蹙眉， 但这样会不会让别人对你有所误会？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何尝对万贵妃表示过效忠，只不过是因为查案因缘际会有所交集罢了，而且那一回在东宫案里，我不仅是帮万贵妃洗刷了嫌疑，同时也是为太子洗刷了嫌疑。其实若是可以，我何尝想用这种办法，大家认认真真专心做事不好吗？非得整那么多幺蛾子。像在顺天府的时候，上面有师兄顶着，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推官，只需要管自己做的那一块就好了，根本不需要操心那么多别的。 官场永远不可能平静如水，你现在是一司长官了，自然要先将上下清理干净，才好开始做你要做的事情。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广川。以上就是会议上那个场面的来龙去脉。唐范自然不是一时冲动或脑子抽了才会去招惹梁侍郎的，否则他早就混不下去了。如今这样的结果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但对于唐范来说却是经过仔细考虑计划好的。小小的河南清理司虽然不过寥寥数员，却因为人心不齐四分五裂。唐范一个外人本来是不可能那么快建立起威信的，但他出奇制胜反而闯出了一条路来。自从张莹发话之后，梁侍郎暂时就偃旗息鼓了，尹元化失去了老师撑腰也不敢再跟唐范对着干。借着这股东风，唐范顺利地将河南清理司内外整顿了一遍，他明令静止拖沓办事的作风，督促他们尽快将上半年拖着还没解决的案子尽快审理完毕，大案要发送大理寺，刑部可以自己决断的就将判决公文发还地方。 唐范又将自己之前看过并觉得有问题的卷宗指出，要求所有人重新审理，又让戴鸿明带着两名司员将历年来那些无法以大明律为判决依据的案子找出来。有这么一位雷厉风行的上司，大家自然不敢再偷懒。一时间，河南清吏司内的风气为之一变。然而，唐范也并非一味用威势压人。有了随州的帮忙，他对司内每一个人的履历了然于心。这个司员在京城家里头有70老母，他在去药铺给阿东买秋梨膏的时候，也会顺便买一份艾草，让司员带回去给老人家泡泡脚。那个司员家里头有亲人在生病，他则会酌情让对方早些下牙，可以回家照顾亲人。如此一来二去，恩威并施，戴鸿明等几人果然对唐范感恩戴德，干起活来也分外卖力，整个河南清理司完全变了天。在这种情况下，尹元化反倒成了被孤立的那一个。当然，他要是识时务，唐范也不会跟他过不去。毕竟，唐范是来做事的，不是来整人的。但尹元化对那天的事情始终耿耿于怀，虽然暂时不敢捣乱了，可也不会主动做事，说白了，就是消极怠工。但尹元化这样，唐范还真没法怎么样。他虽然掌管河南清理司，但像员外郎这种品级的官员，也不是他可以说了算的。他也不愿意跑去张尚书那里告状。现在整个朝廷风气就是如此，连尚书都不怎么干活，你不能拿着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更何况上次能够让尹元化吃瘪，也不乏偶然因素，可依不可再，立威的目的已经达到，唐范不能给上司留下好斗分子的印象。所以尹元化奈何不了唐范，唐范同样奈何不了尹元化。如无意外，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刑部的半年时光很快匆匆过去，除了一开始小小出了一把风头之外，唐范之后的言行可以称得上是务实低调。如此转眼就到了成化16年开春，阿东也已经10岁。这段时间他跟着随州学武，武艺大进的同时，身体也跟抽条似的长起来，不复之前胖乎乎的模样，倒有些半大姑娘的清秀影子了。不过性子倒还是不变，依旧是大大咧咧，没什么心事的模样，反倒因为学武的缘故多了几分飒爽。未免阿东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武夫，将来嫁不出去，唐范一有空就不忘逼着他读书。结果事实证明，阿东确实没那个天赋，他连本《论语》都背不下来，索性还通晓文字，唐家总算没出个文盲。唐范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这段时间，随州依旧忙碌，在他的调教下，北镇府司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拖沓惫懒，效率低下了。然而，自从南城帮的事情过后，白莲教就像彻底隐匿了踪迹一般。此事随州曾与唐范合计过，两人猜测白莲教很可能是吸取了南城帮的教训，不会再轻易浮露在水面上，估计这段时间内也不会再出现在京城了。否则的话，天子脚下有锦衣卫和东西厂在，白莲教就算再隐蔽也很难不露出行踪，这样追查起来难度更大。锦衣卫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也不可能成天在这上面花费所有精力，只能下文各地锦衣卫卫所命他们严加关注。这一日休沐，唐范偷得浮生半日闲，与阿东一道对着一盘水晶肴肉流口水，一边等着随州回来。随州今日仿佛有事外出，至今未归。 水晶肴肉是三日前新做好的，这道菜因为工艺特殊很难现做，做起来又繁琐麻烦，随州先前也不会，还是从外祖母周老太太那里现学来的。这道菜讲究色如石榴，寒而不露，晶莹剔透，宛如琉璃水晶，还要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当然具体味道如何，唐范和阿东还没尝试，但是单从色泽上看，起码已经相当诱人了。见阿东一脸馋相，唐大人嫌弃道： 哎，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你这是被我饿了多久，出去了别跟人家说你姓唐啊，丢人。 阿东撇撇嘴： 大哥，我才十岁，你还好意思说我呢，你自己都流口水了。 唐范一边反驳说哪有，一边忍住要去摸嘴角的冲动。两人贫嘴贫惯了，一天没斗贫就浑身不舒坦，又笑闹一阵，阿东就问： 大哥，随大哥干嘛去了？今天休沐还不得空吗？他这阵子总是早出晚归的，北镇抚司是不是很忙啊？ 唐范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情。被阿东这么一说，他才发现最近随州确实经常不见人影。不过北镇抚司与刑部不同，由于职责特殊，随州他们经常负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任务，即便是关系亲近，唐范也很有分寸的从不多问。说曹操曹操道，阿东还没念叨完，随州的身影就出现在外头了。 嘿，随大哥，你可回来了。 阿东起身蹦蹦跳跳地去迎接。唐范见他没穿着锦衣卫官服，便奇道： 这是回去向两位高堂请安了？ 随州的个人生活其实十分单调，除了出外差，不是在去北镇抚司的路上，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偶尔回去看看家人，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动，所以唐范才会有这么一问。谁知随州摇摇头： 河南那边出事了。 河南为殷商发源之地，自古人杰地灵，至宋太祖赵匡胤选开封为都后，河南更是成为天下中心，一时无二，北宋七帝八陵悉数葬于此处。然而随着宋朝南迁，河南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金人入侵之后，又轮到蒙古铁骑踏平中原，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原百姓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战火。等到本朝太祖得天下，也已经是100多年后的事情了。当年太祖皇帝途经战乱刚刚平定的巩县时，却发现原本威严肃穆的宋帝陵早已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几乎所有地面建筑悉数被毁，荒芜的田地上到处都是残破凌乱的石刻，早已辨认不清本来的面目。连远在南方的南宋高宗、孝宗、徽钦二帝等陵寝，更是在南宋覆灭之后，在前元朝廷的默许下被大肆挖掘破坏，触目所及，遍地苍蝇，惨不忍睹。据说当时有几位皇帝甚至连骸骨都被挖出来烧掉，更有无数宝物被进献给元帝忽必烈，被用来装饰寺庙。有感于此，太祖皇帝下令将那些已经被掘开盗洞的地陵重新填上，加以修葺，禁止百姓巧采，又命当地官府安排民户进行看守，并酌情减免那些守陵百姓的赋税，这才遏制住了盗挖的风气。然而这已经是大明开国时的旧事了，地陵毕竟就摆在那里，总会有宵小之徒为了一夜暴富铤而走险，连不知道具体方位在何处的秦皇陵都有人去打主意，更何况是方位明确的宋帝陵。唐以前许多帝陵不立碑，以深埋的方式 将陵寝安在地下，最典型的就是秦皇陵。在汉代之后，墓葬逐渐流行阴山为陵，凿山为藏，这种方式在唐代正式形成制度。唐代皇帝基本都是在山陵凿出自己的墓室，将陵墓藏于深山之中，一来显得有气魄，二来也可以尽量减少盗墓者的光临。当然，人的办法是无穷尽的，后面一个作用基本是作废了。到了北宋这里，出于当时堪舆风水上的考虑，帝陵没有像唐代帝陵那样凿进深山，而是选在了嵩山对面的丘陵上，北靠着洛水，再往前不远就是黄河。加上宋朝南迁之前的七位皇帝的帝陵皆在这里，彼此相隔不远，对心怀歹意的人来说，盗起来还挺方便的呢。所以即使附近有民户看守，但宋帝陵的盗墓事件依旧零星发生。除了元代，历代得了天下的朝廷都比较注意保护前朝皇帝的陵寝，本朝也不例外，朝廷明令禁止盗陵之事，不过屡禁不止，以往也没有形成什么规模，是以当地官府发现之后把人抓起来也就是了，并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就在最近，就在北宋帝陵所在的巩县，发生了一桩十分古怪而且骇人听闻的事情。据说从一年前起，每到深夜时分，附近百姓总会听到从永后陵和永昭陵那里传来奇怪的声响。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是风声，结果细听之下又发现好像是哭声。永后陵是宋英宗赵曙的陵寝，永昭陵是宋仁宗赵祯的陵寝。赵曙是赵祯的继位者，但却不是赵祯的亲生儿子，因为当时赵祯的亲生儿子都死光了，只好从宗室里过继了赵曙。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问题是三更半夜的帝陵那里怎么会有哭声？宋朝皇帝们都死了多少年了，早就没有孝子贤孙了，就算有，又怎么会选择半夜跑去那里哭灵呢？这可真是奇了怪了。附近村子的百姓本来就还负有兼职守灵之责，于是在连续好几晚都听见哭声之后，就有几个村民前往永后陵查看，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村长这才意识到不妥，一边发动村民前往寻找失踪的人，一边上报巩县官府。官府那边派了人下来，也找了一圈，都没找见失踪的人。帝陵就建在洛河边上，官府猜测这些人可能是在夜里走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河里去了。有了定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哭声没有再响起过，村子仿佛又恢复了宁静。除了那几家死了亲人的村民，大家都已经逐渐淡忘了此事。但就在半年前，那个瘆人的哭声又出现了，而且比以往更加大声，隐隐还伴有雷鸣之声。村长不敢大意，连忙又上报官府。巩县县令因为上回的事情，觉得那村长是在小题大做，很不以为然，但因为有帝陵在，还是让县上的捕快带了几个人去村子查看情况。这一查，就在永后陵和永昭陵附近发现两三个盗洞，似乎之前又有盗墓贼看上了这两位皇帝的陵寝，前来光顾过。事关帝陵被盗，巩县县令不敢大意，就命几名捕快连同村子里年轻力壮的六个村民一起在帝陵附近蹲守，希望抓住那伙盗墓贼。村长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身为一村之长责无旁贷，也在其中之列。第一天过去，帝陵附近静悄悄的，月光如水， 旁边就是洛河流淌而过的声音，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一切都很平静。第二天过去，同样如此。第三天，出事儿了。三名捕快、六个村民加上村长，去的时候是10个人，但最后只回来了2个。